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这个双十二啊，早上来单位的路上我还在打开手机。那以前呢，我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是网购就操作会很方便嘛，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软件，这个双十二活动各种软件在搞什么，那个界面已经改的，突然我就不会买了，无从下手。这话听上去一点不像一个年轻人。今天的这样的节日，这样的日子，其实这一种变化都是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小的惊喜。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样也会有一个小的惊喜。先来说一下点歌的方式吧，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留言或者是语音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在节目中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送出一份音乐祝福。我们今天的开场曲首先来听到是北京老耳在提前几天就已经跟我预定了第一首生日祝福的歌，他是希望通过点播一首《学猫叫》要送给通州区的大志平，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健康。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为了吓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在你怀里睡着，每天 学猫叫，这首歌曲来自北京老耳送出了一份生日祝福。当然这段旋律千万不能让我们家玛丽听到了，不然她也会拉着我跟她一起在学猫叫哈。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点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些歌都是比较欢乐比较 happy 的，能够感觉到大家的心情都不错。比如说茶之然刚才给我留言说，哎呀年底了，最近两天真的是太忙了，歌曲呢节目都没有听全，今天总算是可以踏实的来听听节目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梅子刚刚发来留言说，今天广州的天特别的冷。对，这一周前两天我也看到新闻了。还有宋丽、雨香以及龙哥 Mr. 白、特洛伊、圆圆、Cherry、Easy Time、SQX 喜，还有原竹，还有商 Honey、一米八、麻花哥都已经来到了平台上报道。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送出的一份音乐祝福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送出一份生日祝福，这是来自雨香的留言，他说今天是无名哥他的生日，2018年12月12号，祝他生日快乐。他说终于18岁了，希望新的一岁新的开始能够一切顺利，祝他玩得开心，聚会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点歌助兴。那么今天我也希望在节目中送给他一首花儿乐队的大喜咒。12点08分，生日快乐，送给你。 My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在节目里面过生日，比如说 Mr. 白的留言，他说今天也是老杨头的生日，希望他以后呢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干活，能够尽情的去享受生活，也是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十八岁。今天希望在节目中点播一首来自范晓萱的祝你生日快乐。如果你也希望像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中送出一份你的祝福，不管是生日的、纪念日的，还是你有感而发的那些文字和故事，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送出。 祝你生日快乐，但是我口很渴，这蜡烛赶快请我们喝可乐。祝你生日快乐，等太久肚子会饿，许心愿赶快把蛋糕吃。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不光有这些朋友在过生日，我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包括下面这首歌曲是我自己来选择的，我来点播要送给别人的。今天双十二，这个日期很好记，对不对？这是我父亲的生日。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在想，我们两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事情，应该从哪一件事来说起，应该分享哪一段故事来给你听呢？好多，因为和妈妈和母亲其实是更多的是一种正向的 两个人的交流。但是和父亲呢，我又是一个男孩子，从小到大特别的调皮，两个人的交往过程当中会有很多那种曲折、争吵、摩擦、反转等等等等。我们的关系也是后来才开始慢慢的好转。当我开始理解他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些年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我真的做不到的。今天突然想说了一个点，是有那么一两年妈妈生病身体不好，那个时候来到北京这边住院，而我呢当时又是刚刚要面临学业最繁重的时刻，几乎所有的担子全部压在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时候我父亲一个人在老家，在家里面外地工作，我在北京陪着妈妈住院，他要一个人开车从家里边要过来，大概需要9个小时。开车的朋友都知道，特别是开长途车的时候，一个人会特别危险，而且特别辛苦。但是他需要在每个月固定抽出时间，找领导请出2-3天的假期，一个人开过来，然后一个人开回去。后来我妈跟我说，有几次老爸是一个人哭着开车回家的，因为他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如果我到他那个年龄，当那些负担承担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他一样去把那些事情妥善地处理好。他一直在我心里面是一个榜样，无法超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何干扰，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 刚刚都忘记了祝老爸生日快乐了。今天早上我还给他发了红包，来给他发微信，但是人家就特别高冷，默默地领完红包之后什么话都不说。父亲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样的无言的叮咛吧，可能语言都很简单。后来我才知道，我跟我妈每次打电话，哇， 因为他是会开免提的。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老爸就会在旁边，哎，听着，时不时的评论两句，插上两句话，但是他好像很少会主动给你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另外一朋友丹，他说今天呢也是刚做完近视的激光手术，听广播打算这样度过几天啦，想点播一首来自林宥嘉《你是我的眼》送给你。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是平台上的丹，在近期刚刚做完近视的激光手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去看电子产品的，所以呢他也是准备最近要好好听广播了。刚刚你是我的眼送给自己的一首歌，我看了一下术后有好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你需要考虑一下这个要按时用眼药水啊，然后不要太长时间去接触电子产品，当然也不要用这个手总去揉眼睛。广播这方面你可以让你的朋友帮你找一下手机方面的软件，

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弦乐实录总制作周期长达四个月。继续来看，黎瑞恩与郑嘉颖最近在马来西亚举行演唱会。黎瑞恩除了演唱自己的金曲外，还将多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歌以串烧的形式演唱。而即将升任爸爸的郑嘉颖笑说自己是来赚奶粉钱的，引得全场大笑。再来看国际方面，黄老板艾德希兰的经典主打曲 Shape of You 在 Spotify 正式突破21亿大关，成为了史上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在 Spotify 流媒体突破20亿次的歌曲。而位居历史第二的德雷克冠军单曲 One Dance 目前的播放量为16亿。同时2018年中巡演票房榜 TOP10 也在近日揭晓，黄老板以99场 4.29 亿美元的逆天票房一举拿下了榜首位置。据了解，黄老板明年还将重启亚洲巡演，目前已经有韩国、新加坡、泰国三场确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传递祝福，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下方的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我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来留言，感谢，真的感谢每一个人都在祝我的父亲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包括 Mr. 白，他也说他的父亲是在18岁的时候离开了，现在他当了爸爸之后深刻的能体会到父亲这两个字的责任。谢谢你们的留言，我都会把他们整理出来，然后待会儿发给老爸让他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我也是在广播里面，虽然说我们是在声音的两端，但是我把你当作家人，当作朋友，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听到我最真实的一面。我可能会生病，会难过，会开心，但是也会陪着你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一起走下去。今天下半时段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艾玛的点播，这首歌曲再熟悉不过了， Sandy 林忆莲的失踪。12:35为你送上，同时也欢迎各位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告诉我你的音乐祝福。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镇，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生活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要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公众平台上的宋丽还和我们分享了最近他的孩子的恋爱状况。这段时间如果说你连续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但凡是宋丽发来了一些他的女儿的恋爱动态，我都会在群里面跟各位分享一下。他说昨天呢是收到了玫瑰，今天又收到了对戒，不知道明天还会有什么惊喜浪漫围绕着他们，很羡慕。宋丽还说周六呢决定请两个孩子吃个饭见个面，叮嘱几句，做母亲总有操不完的心。听着好像是抱怨哦，但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心到不行了，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平台上来点歌传递祝福了，比如说冷在晴天，他说今天要分享一段关于这首歌曲最初的记忆，那是在县城的音像店，当时买了一盘4块钱的磁带，上面他记得印的是一个黑白的海报照片，白衬衫，年轻的老狼。他说第一次听的时候是晚上10点钟，还记得那个月光皎洁的样子洒在初中的宿舍床头。等熄灯了之后，宿舍的管理员离开了之后，他一个人在被窝里面打开随身听来听到这首歌曲。那个时候还要注意把2个5号电池的方向摆正确。这首歌让他不断的倒带反复的去听。在12点40分，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冷在晴天点播的一首《初中的记忆》，来自老狼，来自我心。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带来一首苍老的歌，对着你轻轻地说，我不在乎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任凭这夜越来越深，你在我心中越来越沉，压得我不能翻身，做自己的主人，任凭这灯越来越昏，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可是有些说过的话一直没能改变，任凭着旅程越来越孤单，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丢不下的心是我不变的心。你的主人，任凭着灯越来越昏，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看得清你满脸的风尘，任凭着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可是有些说过的话 一直没能改变，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丢不下的心是我不变的心。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还有朋友在问该如何点歌，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你希望送达的祝福，文字语音都可以。你也可以告诉我在哪一天哪一个时间点，然后准确的播放，可以让你的好朋友及时收到。我也欢迎当你关注之后，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把这样的一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加上星标，这样的话我在平台上和你发送消息，和你互动，包括提醒你记得收听的消息，你都可以在手机上及时收到。你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通过软件操作后期后台来播放。我在听听 FM 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原创类的节目私教课，你也可以搜索思萌的思，私教课是一档原创短音频式的健身轻食文化类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小丸子，他说想点播的是周杰伦等你下课。他说等你下课可能会变成等你下班，等你吃饭，但是不管多晚都会有人等你，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特别温暖。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更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 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我们从等你下课到等你下班，等你吃饭，一直到等你求婚，等你当着我的面说出婚姻的誓言，等你和我相伴一生。需要等待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有所期待，生活就有所动力。我也欢迎你在2019年的1月1号，我们要在节目中做一个特别直播。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在2018年你经历的心情故事，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发送信息告诉我，你就可以直接说：“思萌，我的2018是这样的，我最难忘的一个故事，或者说让我最感动的一个经历，我希望在2018年感谢谁，祝福谁。”文字、语音都可以。这些留言，这些素材，我都会在2019年1月1号，那是一个周二，那一天作为新年的第一次直播，我们为你把这样的温暖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在这里要念两条留言，一个是青山绿水，他说希望用这首歌呢送给在远方的苗苗，他在大连对吧。另外一位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要马上念一下，他是来自平台上的雪兔，还有今天双十二，我和男朋友正在去领结婚证的路上，我们正在收听广播，想听到这首歌，想控制一下在路上的心情，因为五味杂陈，但还想说的是，感谢你的陪伴，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小日子。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